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十一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九月特别企划，老师您好，今天我们会迎来我们的第二位做客的嘉宾，他就是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全洪波老师。那全老师呢，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了，和大家打一声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那今天呢，全老师和我们来一起聊的，依旧是在九月份我们这个特别企划，就是老师您好这样的一个专题，而且呢，也是黑白琴键上的师恩传承。我们会从几位音乐家他们的师生的故事开始，来聊一聊全老师自己和老师的故事，和自己和学生的故事。我是王卓，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众群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集市，在里面呢我们可以进行互动，有什么问题可以在那里问全老师。好的，最开始我们先来听这样的一段录音，已经很有历史了，听完之后我再告诉您它的出处。听着耳边的录音，绝对是充满了历史感的，因为这确实是几十年前，大几十年前了。这是来自于阿格里基他小的时候的一个演奏，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刚才特别问全老师听没听过，其实真是挺珍贵的这样的录音的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从阿格里基他和钢琴家古尔达他们的师生之谊开始说起。阿格里奇和古尔达他们的师生传奇，其实在流传的还是挺多的，关于他们的故事。虽然他们的师生情谊，或者是不是叫情谊，他们师生学习的时间可能不到两年的时间，但的确也是在音乐历史当中留下了挺多这种传奇的故事。全老师跟我们介绍介绍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您所知道的吗？ 阿格里奇呢，因为这个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女钢琴家啊。那她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她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在12岁之前的时候，有一个为她启蒙和打基础的这个老师。那这个老师呢当然也是为她打下了很坚实的这个技术上的基础，也奠定了他后来的演奏的一个就是说至少是在技巧上的一个风格啊。但是呢他在后来的时候呢，因为当时的古尔达是非常有名的，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好像大概不到20岁的时候就拿了日内瓦大赛的冠军，所以说呢古尔达呢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有名，而且是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演奏者。当时在年龄上来讲，他其实比阿格里奇也就大了大概10多岁。那阿格里奇当时就有人问过他，就说哎，如果你想有一个愿望想跟哪位老师学的话呢，那阿格里奇就是当时就很自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想跟古尔达先生学习。所以说呢当时这个和古尔达先生学习也是阿格里奇本身他自己一个非常 强烈的愿望， 强烈的一个愿望，确实是这样。所以呢当时呢和这个古尔达先生学习呢时间确实不长，大概也就不到2年的时间。而且在阿格里奇后来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也跟过很多其他的老师。但是后来当这个阿格里奇聊起他原来的这个学习经历的时候呢，他依然还是会说到对我影响最深的这个老师肯定是古尔达先生。所以呢这个说明古尔达在才华上或者说在灵感上给了他很多的这些塑造，也同时侧面说明了一个学生在十几岁时候受到的教育其实对于他整个人生的这个阶段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说到他们俩呢，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他12岁就像您刚才说的他想跟古尔达来学习，是谁帮他做到的呢？是阿根廷的当时的总统贝隆，贝隆帮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搭桥，所以他到时候到了维也纳可以跟古尔达来学习，这真是挺传奇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还有呢，就是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古尔达也曾经告诉阿格里奇说，你必须在16岁之前学到你所有的东西，因为以后会变笨。 因为我觉得这个从古尔达来讲呢，因为我觉得古尔达本身也是一个神童型的一个钢琴家，那所以呢他我觉得相信他在第一次听到阿格里奇弹的时候，他可能也感觉到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有才能的一个孩子，所以我觉得对于不同的人才来讲他的要求的这个定位也会不同。当然古尔达其实一生他没有其他的学生，他只有阿格里奇这一位学生， 唯一的， 对，唯一的一个学生。所以说明呢他对于阿格里奇的欣赏实际上在他们俩第一次相识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嘛。所以呢我也很自然他给阿格里奇提的这些要求啊，或者说在一定时间内必须要把多少多少曲目弹完，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因为他深知他这个本身的才能是可以完成这些任务的。 好，那现在我们继续来聆听，耳边听到的就是阿格里奇在他10岁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录音。其实那个年代呢，大概是过了2-3年左右吧，他那个时候就开始跟古尔达去学习了。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古尔达见到了阿格里奇，天才少女。但是音质确实是在这摆着呢，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跳到另一个时代的录音了。那这个录音呢挺有意思，下面带出的两首都是莫扎特第20钢琴协奏曲的第1乐章。那现在听到的呢是老师古尔达他来演奏的，而且协作和合作都是非常一致的，就是阿巴多来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那一会儿呢我们还会听到阿格里奇他的演奏，而且他们的共同合作者都是阿巴多和维也纳爱乐。 腾的魅力，今天是我们的九月特别企划老师您好，特别邀请到的呢就是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曲洪波老师。曲老师，其实我知道就是您是小到附中，大到硕士生，其实都是可以在学校里面可以带的学生，但是在您的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像阿格里奇，咱就不能说像阿格里奇一样，但是也有这种天赋异禀的学生呢？就他们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 这个我相信就是有天赋的学生，这个是肯定是有碰到过。那而且就是我觉得天赋有的时候呢也是分很多种哈。那我觉得我们就是我们普通对于天赋的这个理解呢，可能大多是会属于比如说会说这个孩子比较灵，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反应的速度啊，或者这种就会大家会很显而易见的看到他的这种灵气，那我们这种就会觉得这种孩子是比较有天赋。那我觉得另外一种天赋也是一种很可贵的天赋呢，就是在于他能够持之以恒的能够就是非常有毅力的在那里去完成一个非常枯燥而且是一直重复的一项任务，并且能够把这个记忆就是掌握到很纯熟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天赋。那在我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这两种的这种孩子我都有碰到过。那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当然这两种去碰到不同的孩子的话，你的这个教学的方式也都要有一些调整嘛。那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很灵的孩子呢，他音乐感或者说他的这个耳朵的听力，他的听觉对于音感呢是非常的敏感的，但同时呢他的弊端就是可能他由于非常有灵气，所以他这个人就会比较活泼，他就没有办法能够很长时间的去集中去做一件事情，也就是他的集中力可能不会太好， 沉不下来， 对，是有点沉不下来。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是可能比较灵的孩子所缺的一些事情。那另外有一些孩子也许他可能本身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音感的条件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他可以通过一些后天的一些练习和他本身性格里的一种就是比较持之以恒的这么一种性格特点吧，通过练习去把这些补充出来。那他通过这样的一个练习和补偿以后练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和我们所说的前者的那种很有灵气的孩子最后出来效果，我觉得几乎是可以说是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天赋来讲的话呢，它确实是分很多种，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玄的一个事情。而且人的一生其实每个阶段都很不一样嘛，也许他的天赋并不在他十岁以前或者这个时候去展现出来，有可能是在他十八岁以后。所以呢我觉得作为老师 来不及了，我觉得 不这也不好说，十八岁以后也是可以的啊。对，就也许十八岁之前不是那么突出啊，但是十八岁之后就会变得很好，这个也都说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每个孩子的他的优点吧，这个还是要做的一个事情。 刚才曲老师在说的时候，我特别想起来以前您跟我聊过，就是说您小时候练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曲老师，我在这里特别介绍一下，曲老师的父亲是很著名的一位作曲家啊。为什么没有学习作曲？当时我也是问过曲老师，曲老师跟我说您的父亲说，我觉得你还是可能更适合弹钢琴。这个是他当时是从哪方面看出来的？ 没有，这个首先是这样，因为作曲的话呢，因为他这个是作曲也是一项很累的一个工作啊，因为他呢就是需要有很丰富的乐理知识和很深厚的这种这个谱曲的这个基础吧。那对于他来讲，他本身也是一个很热爱乐器演奏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他希望我去这个学习钢琴演奏。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演奏本身它与这个音乐的贴近的方式也许更加的自然一些，就也许这么说吧，因为毕竟我们演奏是从我们的指尖下这样流出来的。而作曲的话也许可能有的时候需要坐在那里去，其实作曲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过程嘛，对吧？当然这个无中生有是基于自己的一个音乐观的这么一个基础去无中生有。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呢，可能他认为我的这个给他的感觉可能更适合演奏多一些，就是这样。 所以呢有很多家长也会说我觉得我家孩子弹的挺好的，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小天才一样。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 样，不见得就是说他在像刚才全老师说的几岁的时候他就能够显露出他的这种天赋异禀，而是在他练习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表现。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哈，就是在弹琴的时候你拉他都拉不下来，他在琴凳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天赋的一个表现。 哎，没错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这也是一种坚持哈。 嗯， 好呢，继续，我们下面要听到的呢不是古尔达他来演奏的这首了，而是转换喽，是他的学生阿格雷奇，同样都是阿巴多和维也纳爱乐他们的协奏，我特别调到了钢琴，上来就开始了。 Thank you. 今天上半时段呢，特别找到了这两个录音，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挺有意思的，都是同样的指挥家，同样的乐团为他们来协奏，一个呢是老师郭尔达，一个是学生阿格里奇。那关于郭尔达和阿格里奇他们的演奏风格上，全洪波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他们两个有什么异和同吗？同和异也行。 是，我觉得像这个阿格里奇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本身的这个技巧和他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啊。那他这个所演奏的当中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这种个人的色彩或者说音乐上风格有一种就是那种很干脆利落的这么一个风格。那我觉得像这种方式可能或者这种音乐风格的话，和这个古尔达有很相似的地方。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古尔达呢本身是一个即兴的一个天才，他确实是很会即兴的，而且他这一生致力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想尽可能模糊爵士钢琴与这个古典钢琴的一个界限。实际上他原来也写过一个，他自己也是一个作曲家，当然他做的曲子不多啊，但他写过一首曲子，就是一首这个爵士的钢琴组曲，叫那个 Play Piano Play。 那这个曲子实际上弹的人不多，但是我们如果听到的话呢，是完全可以听到古尔达本身的这个才气。阿格里奇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俩共同的这个演奏特点呢，就相同的点就是在于个人色彩或者说那种灵感的那种很瞬间的那种爆发和那种像泉涌一样流出来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他们非常相同的地方。那至于我觉得不同的话呢，时代在进步，我觉得阿格里奇本身的这个技巧的能力呢，因为他本身演奏生涯是很久的啊，郭尔达的话呢，他后来所致力于演奏的作品的定位可能也稍微的可能音乐化或者艺术方面强了一些，所以呢可能在这个技巧方面并不如他的徒弟那么的强悍啊。但是他们本身的这个音乐的修养和这个感觉我觉得还是非常相似的。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两位音乐家钢琴家他们的演奏。当然我们也同时邀请到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全波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还会和大家一起来聆听，一起来分享老师和学生的故事，当然呢也主要是围绕钢琴老师黑白琴键上的师恩传承。我是王卓，还有嘉宾全波，我们稍微等待一下，马上回来。在中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音乐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九月特别企划，老师您好，今天听到的是黑白琴键上的师恩传承，特别邀请到的就是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全洪波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且和大家一起聊的呢也是古尔达和阿格里奇这一对他们师生的传奇故事。我是王卓，那此刻呢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一段也挺有意思的，是古尔达和另外一位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傅尼耶他们俩共同来演奏的贝多芬的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先来听一听，一会儿我们再来继续聊天。一首老师的作品，一首学生的作品。刚才听到的呢，其实就是古尔达他和傅尼耶他们一起来合作的大提琴和钢琴的奏鸣曲，其实也是给大家换一换耳朵里的空气。那此刻呢，又回到了钢琴的世界当中。今天我们就是黑白琴键上的师恩传承，特别聊的也是古尔达和阿格里奇他的故事。此刻呢，听到的是阿格里奇他来演奏的拉马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那上半时段的时候也说了，其实阿格里奇他和古尔达学习的时候，古尔达给他留了好多的作业，他要在五天之内，比如说哈，他说他要在五天之内学习拉威尔的夜之幽灵和舒曼的阿贝格变奏曲。这时候阿格里奇他回复老师是什么呢？要是我觉得普通学生的话，就是五天哦，这么难的两首曲子是很难完成的。他说我一点也不觉得难，因为我不知道原本应该如何。其实在教授学生的过程当中，全老师就是有什么样的学生给您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吗？就是说他可能很快会完成这些作业，或者是他也会有浏览曲子之后根本弹不下来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对，各种情况肯定都是有的嘛。那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呢，他都会每个人的记忆的程度或者每个人的记忆的他的这个方式也都不一样。那我觉得就比如说像这个背谱这件事情，像刚才我们看阿格里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就把这夜之幽灵组曲都能背下来，那说明他本身这个像读谱或者说他这个背谱的记忆是非常强的。那背谱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是有类似照相式记忆的这种背谱，那其实这个在阅读方面的话也是有同样的这种，就是有些人在看书的时候一目十行，然后并且能够把看的东西信息很准确的记录下来。那对于 乐谱来讲，这也是同样是存在的啊。我也有过碰到这样的学生，就是说，当然他本身也是要具备，就是他也是一个很热爱音乐的一个就是小的音乐爱好者吧。 嗯， 因为如果他本身音感或者说乐感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而只是单纯的去记音符的话，这个好像还比较难，因为这个跟文字毕竟还是不一样嘛。 嗯， 但如果他自己确实是对音乐有一个爱好，有这么一个基础，很热爱，然后同时再加上他的脑子在背谱的时候，不管是照相式记忆还是说其他的记忆方式的话，他都会有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背谱这么一个过程。我反正碰到过学生，就比如说我一直在挑战他的一个上限，比如说我给他留两首曲子，然后呢他很快的背下来，那我觉得那好，那下次我留三首，那好，那我再留四首，一直在往上拔，但是呢就一直觉得好像没有够到他的这么一个上限。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老师来讲也是一个很欣喜和很有意思的一个尝试的过程。 我觉得太可怕了。 对，每个人的这个确实都不一样啊。那像刚才您说这个，有一些学生呢，他可能背谱就是 拒绝完成作业， 拒绝完成这些，或者是他无法完成作业啊，他也可能也确实努力了。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就要分两个角度看。那第一个呢，也许是他确实是这个真的努力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任务，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去分析问题，那他是通过什么方法去改善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本身如果有些孩子可能会比较懒啊，他可能并没有办法长时间坐在那里去练琴啊，去思考，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他本身也没有办法很正确的自我判断，因为他时常会跟老师或者这个家长说，其实我已经很努力在练了，但是他对于努力就是什么是正确的定义努力，可能他自己也不清楚。 嗯， 他觉得他确实坐在那里练了很久， 嗯， 但他脑子可能都不知道飞到哪去了， 对 吧？对，所以呢，这个、就是、 时间在，但是精力不在。 哎，是这样，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得跟学生去沟通吧。 我在这里呢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乔洪波老师的经历，就是曾经获得德国汉诺威音乐与戏剧大学钢琴演奏及音乐教育本硕连读双硕士学位，还有德国柏林艺术大学演奏家，就是我们所说的博士学位。那其实在国外很多年哈，在上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就在德国了一直到前几年回国来任教，基本上是青年少年时代全部都是在德国度过的，那其实也是跟德国的老师一直在学习。那对于您来说，比如说国外的这些老师和国内的老师，您在国内的时候是和林远教授，也是非常著名的钢琴教育家，学习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给您有哪些不一样的这些营养呢？ 首先就是要提到，就是我在原来在，因为我是从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开始念的嘛，然后后来在附中念到大概高二左右，我就出国留学了。但是在高二之前和林远教授学习这段时期呢，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像林远老师对于我在技巧上，对于这个我的这个整个演奏的用力或者触键的方式方面，确实给我打下了一个很扎实的一个基础。所以呢，就像我刚开始在节目里说的，就是可能一个学生在十几岁时候的这个钢琴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能打下很好的基础的话，之后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起飞。那我到了这个德国以后呢，大概是从十八岁开始，然后在德国我先后师从了四位不同的教授，有两个是德国人有一个是芬兰人还有一个是挪威人。那这四个教授反正他们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了。像最后两位教授是柏林艺术大学的教授和在汉诺威的我的最后一位导师，他们俩都是德国人。那德国人的教学方式的话，当然就是很严谨，可能有一些条条框框啊，或者很多教条。这个教条呢，可能让一些演奏者来讲觉得是一种可能是有一些拘束啊，可能是有一些束缚。但是我觉得这些教条存在呢也有它的道理，因为他们的这个钢琴教育文化的这个积淀就是这么过来的。那像刚开始的我的另外两位老师，像挪威的这个Nykleby老师啊，他是一个挪威很著名的钢琴家，他呢则是非常注重去不要影响或者破坏这个演奏者本身的这么一个天赋的一个老师。其实我刚到汉诺威的时候呢，在来到他的班上，听到他班上的这个每一个学生演奏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有一种幸福感，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确实是培养各种各样不同艺术家的一个地方，而不是培养一群就是单纯的演奏者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觉得一个教授或者说一个导师在去尊重学生本身音乐天赋的情况下， 啊，再去传授一些需要传授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教学的道路吧。嗯，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可能是干货满满的一期啊，因为特别邀请到的曲王波本身是钢琴家，同时又是一位啊钢琴老师、钢琴副教授，所以呢，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是琴童家长，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还有黑胶集市室，在这里可以大家一起向全老师问好和讨论。好了，继续来聆听吧，此刻来聆听的就是阿格里奇他来演奏的拉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我们再从头开始，实在太好听了。古尔达老师，古尔达和学生阿格里奇，他们一样其实都有一个自由而古怪的灵魂，两个人呢其实都非常的独立，对于事业呀、名望啊，还有经纪人、音乐厅强加的规则都挺不感冒的。而且呢，阿格里奇很钦佩古尔达那种自发性，他的好奇心还有对音乐的热爱，这里所指的是所有的音乐，而不仅仅是古典音乐。刚才全老师也介绍了，就是古尔达他很喜欢这种爵士钢琴，而且希望他们没有任何的界限。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古尔达是一个胸襟开阔的人。他有一次呢对阿格里奇他就说过，就是刚才我说的16岁之前要学会所有的东西，因为以后会变笨。全老师的很多学生呢也是在国内外的各类钢琴比赛当中频频获奖，在比如说第一届北京肖邦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当中，少年组的第一名就是曲老师的学生，还有俄罗斯的圣彼得堡通往大师之路的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当中的第一名啊，还有 波兰，来自于波兰的这个两年举行一次的肖邦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啊，等等等等吧。那其实全老师就是虽然很年轻啊，但是教的学生很多了。那您觉得就是说真的是按照学生他的个性来尊重他的这种个性的发展，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要按照老师给你指定的这样的方式来改正你的很多的问题，因为这两种我觉得都是有成功案例的。有的老师会是这样，有的学生会是这样。比如说上个星期张佳宁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里的时候，他就做的就是聂高兹他的很多的高徒，他其实就是挺按照自己的学生他自己的特点来自由发展。而且呢他们演奏同一首曲子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完全不一样。那您是怎么看的呢？像这两种方式。 我觉得呢是这样，就是这个对于学生不同年龄的阶段，我可能有时候也要不同的去看吧。因为从我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说面对的学生或者说主要培养的学生年龄阶段是在一个大概未成年，或者说从大概10岁到18岁这么一个阶段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稍微多一点的去给他们一些稍微多的一些束缚，能够让他们在一个比较标准的这么一个模式下去成长。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需要说到的，就是我觉得虽然老师是作为老师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呢老师对于学生来讲不能够再以一种就是比较高高在上的这么一个角度去一味的以教条或者说教的方式去给他传输知识。因为有的时候呢对于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有时候很微妙，就是因为老师或者说师父是什么样的人，徒弟未来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这个古尔达和这个阿格里奇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么一个例子嘛。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以身作则可能比你单纯告诉他要怎么做的来的作用要更大。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和学生在聊的时候，或者说我和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我会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非常小心自己的措辞。同样我对于音乐的一些或者说对于练习的一种认真的态度或者说认真的这种方式以及等等的话呢，我会也尽可能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这么一个模范吧。因为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更多还是想去看到他们所自然看到的一些情况。如果你单纯是这么跟他说的话，特别是对于那些很有想法的那些学生来讲，可能并不见得效果就非常好。 这也是让我想起了我身边一个朋友的孩子。我觉得他当然不是学钢琴了，他是在做语文作业的时候，他就是说，他说这道题是让我写下我的想法，那我写下了我的想法之后，为什么老师给我打了错呢？ 对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样的问题。 是 但其实是出发点，老师确实是希望告诉你觉得是很标准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对 很标准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好，继续来聆听下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还又回到了古尔达他的演奏。古尔达录了很多巴赫的音乐哈。他有很多，比如说特别选择了耳边这一首，是他的一首前奏曲。

指责者，学着做孩子亲密信任的引导者、帮助者。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